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揭露并谴责美国等敌对势力为我国核武力从质量和数量上得到加强感到畏惧，而炮制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制裁决议非法性和野蛮性的政府声明15号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1-1011-S2017美国等敌对势力为我国核武力从质量和数量上得到加强感到畏惧，而炮制的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制裁决议非法性和野蛮性的政府声明15号被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作为正式文件 A71-1011-S 2017-687号予以分发。